再不管这对否，人如何不舍也放开所有，总多入心扣，完全不想悔疚。我决意沉迷下去，放眼仍以后，人寻求自主，你心中感觉否？何长久？祝福我的一切，我已听见你说我那样美丽，若负在旧日子不再可贵，我说我这次要痛快有我的衣柜。今天且忍心一声再会，不需伤心风中意会，勉强与你终会在热烈后别悲悔。 早改变。